旧的故地。烟雨里纷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情怀如卷红娘。趁着今年子生花烛

色多。 想给缘分。

的山林。 Oh,